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白天，大部分时间天气晴，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，比较适宜假日出行。午后南风较大，注意防风。天气晴热，紫外线强，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防晒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部山区有阵雨，偏南风四级左右，阵风6-7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北部山区有阵雨，南风3-4级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胡大海摆下一座八卦大阵，摆酒庆功，兴和会师啊，在酒席宴前，宁伯彪就把如何来的经过以及开仗的经过讲了一遍，胡大海也把搬兵的经过讲了一遍。老胡说这家底儿可都来了，36路御总兵不下20万人马可都来了，这要打不破牛唐玉，咱也就算彻底完了。宁伯彪说不至于，既然二哥把人搬来了，明天就决一雌雄，这是公事儿。说的私事，宁伯彪用手点指二哥，有你这么干事的 我怎么了？我你忘了你临离开我们家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？我女儿宁彩霞的婚事你怎么给办的？哟，你看，哎呦兄弟，你得原谅啊，二哥身上多少事儿啊，你托付我了我还得搬兵，我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啊，你忘了我女儿的婚事怎么办？告诉你吧，朱木英误走凤凰庄，我们还遇上了，就把经过又说了一遍。老胡一听咧嘴乐了，嘿嘿，这不省我的事儿了，总而言之都见着就得了。怎么样，这姑爷你还满意吗？啊，呸！宁伯彪吐了他一脸唾沫，二哥你可损套了，有这样牙牌碎玉齿薄唇红吗？有这样的美男子吗？哎，要不是我女儿乐意，哎呀，我们一家子就得出人命。 行，兄弟，就这么回事儿。 丫头找个丈夫干什么？挑那溜光水滑的小白脸子，还没好心眼子。你看找这样的姑娘一辈子的幸福我能挑理你吗？啊，说笑一阵是半真半假。当然了，在大帐之中私事少谈，主要是公事。宁伯彪就问明天怎样出兵建帐。 兄弟，这你来了，你就是大帅，我是军师，我给你参谋参谋还行，让我分兵派将 那我可不行。不，胡大海再三推辞，宁伯彪也不干，最后众人一致同意让老胡分兵派将，让宁伯彪在旁边参赞军机，给当个谋士。胡大海一听，行啊，好嘞，那我就尝尝这元帅什么滋味了啊！来啊，传我的令箭，杀牛宰羊犒赏三军。明天大伙把劲儿全拿出来，一鼓作气冲进牛塘峪，解冲围，救明主，怎样？20几万军队啊，盛牌宴宴，划拳行令。老胡吩咐，凡是当官的，不管大还是小，全都到大帐庆贺。这当官的往这一来，就500人居多呀。宴车行在大帐排好了，胡大海和宁伯彪在正中坐着。刚把酒宴摆上，外面报事的又来了，吧，粉哪吒胡德济领兵赶到。耶，我儿子来的挺痛快啊，让他里面见我。时间不大，粉哪吒胡德济从外面分他为辽战群走进大帐，参见爹爹。罢了，德济呀，你怎么才来？回爹爹的话，而接着爹爹的班兵书信，即刻点兵起身。因为我离着远，故此晚来了一步。也不算太晚，正赶上吃饭。你把军队扎下，让当兵的也都祝贺，你就陪着我们在这吃吧。遵令。胡德济下去把本部人马安排好了，又转身回来跟众人一一相见。胡德济可不敢坐下，因为爹在这儿，就站到胡大海身旁，看看哪桌上酒不够，他张罗张罗；哪桌上菜不足，他吩咐吩咐。胡大海3杯酒进了肚，把筷子放下。各位，大家听我先说几句啊。众人一听也把筷子放下了。东海王千岁有话请讲，王爷有话您说吧。好吧，哎呀，咱老少爷们聚会在一块儿，我心中颇有所感呐。啊，你有什么所感？哎，人生一世，苦乐悲欢，不容易过呀。拿我来说吧，我是放牛的出身，想当年也卖过私牛，也打把式卖艺，也给人家看家护院，也保过镖。风雨飘摇，东窜西奔，好不容易落到乱石山。等以后我们哥七个见面，刘先生给主盟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打那算走上正路了。以后你们都知道，我跟老四取襄阳，战滁州，定南京，要一统天下。就凭我个放牛的，居然当了东海王。你说这玩意儿也怪事儿啊，当初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事儿。可我合计合计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天时地利人和也好，命运也好，归根结底还一句话，得说我有能耐。没能耐全办不到。你说我有能耐还不说，我这儿子也有能耐。大伙看看，这我儿子粉哪吒胡德济， 你们互相都瞅瞅，赶上我儿子长这么好的有几个，都是鼻子眼睛嘴，都是一副五官，他怎么就赶不上我儿子这么漂亮呢？嗯，论能耐，你说我们爷们这能耐有多大？拿我来说，胯下马掌中大铁枪，不亚于当年的张飞、张翼德。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什么大事情我没经过，这一次闯牛塘峪到外的班兵是我，当年闯襄阳班兵还是我，这不得说有能耐吗？我儿子更有两下子了，反哪吒胡德济受名人传授，高人指点，人样子也漂亮，武功也盖世。再看看我这儿子，你们谁身上长石甲了？啊，我儿子就长了一身。这条虎尾三节棍，大战金陵侯赤府燕寿，这回又到牛塘峪报号救驾。我可不是激将法，是骡子是马，咱得牵出来溜溜，好不好？明天牛塘峪前咱见输赢，我不是吹，立首功一剑的还得说老胡家爷们儿。哈哈哈哈，胡德济臊了个大红脸，爹爹你少喝点，你喝多了，去你娘的，小孩少管大人的事儿。你认为我吹呢？我一点都不吹，人有脸树有皮，不服劲儿，两军阵上比比，这是说话的事儿吗？胡德济越劝他，老胡越来劲儿。手下这些人可全气坏了，一个个紧锁双眉，暗自思想，姓胡的你也太能吹点了，露脸的事都是老胡家的，我们合着都是摆事。各个兄弟怎么的，干什么这是？我们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，露脸的都是你们老胡家。走，一会儿走仨，一会儿走俩，各带本部人马奔牛塘峪杀去了。走来走去，大帐里头就剩老胡家的人，把胡德济臊的满面通红。爹爹，您喝多了吧？方才您说的话太伤重了，您看看，都把人气走了。胡大海往两旁瞅瞅，哈哈哈哈，孩子，这叫学问。方才为父使的是激将法，你知道这牛塘峪不好打呀。老四朱元璋那么多的人在山里头被困，外边有18里地的连营，就那么轻举一得杀得进去吗？所以我就得使激将法，把他们劲儿鼓起来，他们心里头一坐劲儿，脸上挂倒劲，这才能一鼓作气打个胜仗。你懂什么你？这胡德济心里说话，不管怎么讲，你这招够损的，当儿子的不能那么说。爹爹，人家都走了，咱怎么办？嘿，咱们有咱的活。孩啊，你在外头把本部人马点好了，功劳簿准备停当，准备庆功吧。你就安下胡大海不说，单表雌雄眼长闹，带着金锤殿下朱穆英、武进忠、武进孝这帮人离开了大帐，把长帽气的脑瓜直补了。可把我气死了。朱穆英也紧劝，你伤什么气？ 他那叫激将法，咱干什么上当， 激将法也叫人生气。老胡家露脸，他也不敌老常家露脸。我非赢了那个大个子驴驹，出出这口胸中的恶气。对呀、啊，有劲儿再安到阵前十去。点对，他哪来的队伍？就是朱文、朱武二街岭的喽啰兵，把1500人集合好了。长茂飞身上马，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！我告诉你们，都把劲儿拿出来，人有脸，树有皮，这一口气儿，咱就杀进牛塘峪，哪个猥琐不前，我一榔头把他砸死！” 遵命。 众人点头称是，各拿刀枪，跟着长茂就赶奔敌人的连营。这回啊，没打招呼，也不必讨地骂阵了。抬头一看，串串的蜈蚣灯，点点的灯火，全是苏州兵的连营。这阵长茂马就来到近前了，喊喝了一声：“冲！杀呀！”越壕沟跳障碍，这1500多人就冲进去了。苏州兵可乱了阵脚了，哭爹叫娘，撇刀扔枪，一阵的大乱。长茂领着人这一口气儿就推进了有3里地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苏州兵的连营里头炮声响动，苏州王张士诚带领金躺无敌将吕据亮队把长茂给拦住。因为张士诚也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可不知道半夜前长茂就投营来了。慌乱之间点兵3万，裂开七门，两旁边长起灯球火把，照如白昼。苏州王一看啊，又是白天的坏小子吕将军，这个长茂又来了。好小子，你没把我调理死，有一对三下那么对的吗？啊，先装没劲儿，后来给我来劲儿，好学没把我震死，这个仇我焉有不报之理。王家千岁，您在旁边观敌，看我赢他。催战马晃凤翅鎏金镗，就挡住长茂。长茂一看，哎呀，大个子你挺好啊，又见着了。呸，长茂少说废话，来来来，你我二人决一死战，抡凤翅鎏金镗就砸。长茂紧白话， 哎，咱等一等，我再出个主意行吗？你待着吧，什么主意我也不听了，咱就打吧。 吕据上当上够了，这条凤翅鎏金镗抡开了，上下翻飞，跟长茂展开决战。长茂真有点怵头啊，一看这吕据这家太厉害，立蒙躺沉，把自己平生的能力都施展出来，也万难取胜。两人打到50几个回合没分输赢。小磕巴嘴朱木英一看，也糟糕啊。哎呀，他干什么？替长茂使劲。茂啊，你死脑筋呢、啊、你。你背那兜子干什么呢？咱们不给他来一下。他这一喊，别人听不明白，长茂可明白。对，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 长帽一想，我这兜子里头装的是龟背五爪金龙抓，我这大抓我怎么不使唤？让吕剧给我打迷糊了啊！对呀，想到这，精神长起来。好，吕剧，你这可吃亏了啊！我们那智囊给我出主意了，我让你知道知道帽他爷的厉害。可他们翻着外国话，吕剧哪懂的？照样抡凤翅鎏金镗大战长帽，又打了五六个回合，就见长帽虚晃一招，拨马就走，奔东北方向。一边跑着长帽一边说：“大哥呢？太厉害了，帽子也不是对手，不打喽，走喽。”吕剧一听什么？走了？没那么便宜。我两个兄弟吕勇吕猛纷纷丧命，我焉有不报仇之理？这小子非把他抓住不可。吕剧脑瓜皮一热，不管青红皂白，催马抡凤翅鎏金镗就追，追来追去，追个马头接着马尾，他把大躺抡开了，照长帽就要砸，还没等他动手呢，长帽早就做好准备了。马往前面拜，他眼往后边盯，小眼睁着看得挺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他一看吕剧到了身边背后，准知道人家非砸他不可。长帽把禹王说嗨交到左手，右手腾出来，在龟背五爪金龙抓那套上一套，哗了飞抓他拽出来。因为练这种东西他下过苦功，不用看，长帽就背着脸要么这个尺寸，把飞抓就扔出去了。老家伙吧，你还这大抓来这个快，吕剧不知道，就觉着头顶上生风，他仰面一看，什么东西？你看什么？这样倒霉了，咔嚓的一下，正抓在头盔上。吕剧吓得一闭眼，脑袋一拨了，咱们躲也躲不开了。这抓抓上之后，长帽往怀里头一蹬，你下来吧，你给我。感情这飞抓跟那人手一样，越拽着链里头抓的越紧，五把钩都扣到头盔里去。吕剧要再不下去，恐怕脑瓜盖给拽下去了。哎呀，扑通，从马上跌落在地。长帽一倒手，过来过来，刺啦刺啦，像拉死狗一样把吕剧就拽到马前。野人熊胡强一看，妥了，交给我吧。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来到这儿一脚把吕剧蹬住，这就要拧脑袋。朱母英一看，等一等，别拧了。我说帽把他抓住就得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一会儿你知道我们谁叫人家抓住，还能走马换将，换不了的时候你再揪他脑袋。吕剧一听，他妈这磕巴嘴更损啊。长帽点头答应，让野人熊胡强拿绳把吕剧是生捆上绑，让野人熊胡强扛着他。吴王张士诚一看大惊失色，心说这怎么办，全指着吕剧呢，他今天被抓住，什么人可以退兵？哎呀，这他正着急呢，就听队后面一乱，有马挂銮铃的声音，有人高声喊喝：“王家千岁，不必担惊，老朽到了。”